是你滚到我行，长夜雪荒唐，总少你。问到底几许挣扎，浓雾或破是太阳，连月盼松容，转身去。从前童话过胜利，火中花香车头，找紧他一遇要得。愤怒有屈掩饰，冷豪岂有此理？热情热情热爱，困扰着未来，找不到振作所在。尽情尽求尽放，被烟花灿烂，但是看你我已变癫疯，让理想冰封三袖。疲倦面对俗世人，云雾里躲藏，不想见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